谢大家。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《三家店》选段。舍不得老娘磕了头，娘孙儿连心肉，儿行千里牡丹丢，儿想娘身难苦愁，娘想儿来泪双流，眼前的红已坠落在西山后，叫一声姐太把点头。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《夜深沉》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青年。